你好，我是胡宗晓。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搭建一个可靠的监控系统。专栏第七期我给你讲解了监控系统的实现原理。先来简单回顾一下，一个监控系统的组成主要涉及四个环节：数据收集、数据传输、数据处理和数据展示。不同的监控系统实现方案在这四个环节所使用的技术方案不同，适合的业务场景也不一样。目前比较流行的开源监控系统实现方案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 ELK 为代表的集中式日志解决方案，另一种是 Graphy 的 TSK 和 Promessus 为代表的时间序列数据库解决方案。接下来我就以这几个常见的监控系统解决方案谈谈它们的实现原理，分别适用于什么场景，以及具体该如何做技术选型。首先来看 ELK。 ELK 是 Elasticsearch、 Logstash、 Kibana 这三个开源软件产品首字母的缩写，它们三个通常搭配使用，所以也被称为。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3665。 ELK Stack 它的架构图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三个软件的功能各不相同，其中 Logstash 负责数据收集和传输，它支持动态的从各种数据源收集数据，并对数据进行过滤、分析、格式化等，然后存储到指定的位置。Elasticsearch 是负责数据处理，它是一个开源分布式搜索和分析引擎，具有可伸缩、高可靠和易管理的特点。据 Apache Lucene 构建，能对大容量的数据进行接近实时的存储、搜索和分析操作，通常被用作基础搜索引擎。Kibana 呢，负责数据展示，也是一个开源和免费的工具，通常和 Elasticsearch 搭配使用，对其中的数据进行搜索、分析，并且以图表的形式展示。这种架构因为需要在各个服务器上部署 Logstash，来从不同的数据源收集数据，而 Logstash 比较消耗 CPU 和内存，容易造成服务器性能下降，所以后来又在 Elasticsearch、 Logstash、 Kibana 之外呢，引入了 Beats 作为数据收集器。相比于 Logstash， Beats 所占系统的 CPU 和内存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可以安装在每台服务器上做轻量型代理，从成百上千或成千上万台机器向 Logstash 或者直接向 Elasticsearch 发送数据。其中呢， Beats 支持多种数据源，主要包括 Packet Bit 是用来收集网络流量数据， Top Bit 是用来收集系统进程的 CPU 和内存使用情况等数据， Fill Bit 是用来收集文件数据， Winlog Bit 用来收集 Windows 事件日志数据。 Beats 呢，将收集的数据发送到 Logstash， 再经过 Logstash 解析过滤后，再把数据发送给 Elasticsearch， 最后由 Kibana 展示。新的架构图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我们再来看 Graphite。 Graphite 的组成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Kanban、 Whisper、 Graphite Web。 它的架构可以用文稿中的图来描述。其中呢， Kanban 主要作用是接收被监控节点的连接，收集各个指标的数据，然后将这些数据写入到 Kanban Cache， 并最终持久化存储到 Whisper 中去。 Whisper 呢，是一个简单的时序数据库，它的主要作用是存储时间序列数据，可以按照不同的时间力度来存储，比如1分钟一个点、5分钟一个点、15分钟一个点，三个精度来存储监控数据。 Graphite Web 呢，是一个 Web App， 它的主要功能是绘制报表和展示，也就是说做数据展示。为了保证 Graphite Web 能够及时绘制出图形， Kanban 在将数据写入 Whisper 存储的同时，也会在 Kanban Cache 中同时写入一份数据，这样 Graphite Web 会先查询 Kanban Cache， 如果没有再查询 Whisper。 也就是说，Kanban 负责数据处理， Whisper 负责数据存储， Graphite Web 负责数据展示。可见 Graphite 自身并不包含数据采集组件，但可以接入 CSD 这些开源数据采集组件来采集数据，再传送给 Kanban。 其中呢， Kanban 对写作的数据格式有一定的要求，比如文稿中的这段代码，其中第一行是 key 加空格分割符再加 while 加时间戳的数据格式。service.3w01.cpuusage 是以点分隔的 key， 它代表了具体的路径信息。42呢，是具体的值。12862692900是当前的 Unix 时间戳。Graphite Web 对外提供的 HTTP API 可以查询某个 key 的数据，然后以图形展示。查询方式你可以点击文稿中查看。这个 HTTP 请求的意思是查询 key service.3w01.cpuusage 在过去24小时中的数据，并且要求返回500×300大小的数据图。除此之外， Graphite Web 还支持丰富的函数，比如文稿中的代码 代表了要查询匹配规则 products.sin.salesPerManage 的所有 key 的数据之和。TSK 呢是 Telegraph, InfluxDB, Chronograph, Capacitor 四个软件字母的缩写，是由 InfluxData 开发的一套开源监控工具站，因此也叫做 TSK Stack。它的架构可以用文稿中的架构图来描述。从这张图可以看出 ,Telegraph 是负责数据收集， InfluxDB 负责数据存储， Chronograph 负责数据展示， Capacitor 负责数据告警。这里面 InfluxDB 对写入的数据格式要求，你可以查看文稿中的代码。下面我用一个具体事例来说明它的格式。文稿中的这段代码 ,CPU 逗号 host 等于 server A, 逗号 region 等于 US West, 空格 value 等于 0.64, 空格一个 long, 代表了 host 为 server A, region 为 US West 的服务器， CPU 使用率是 0.64, 时间戳是一个 long, 时间精确的 nano。还有一种比较著名的时间序语数据库解决方案是 Prometheus。它是一套开源的系统监控报警框架，是受 Google 的集群监控系统 Bug Monitor 启发，由工作在 SunCloud 的 Google 前员工在2012年创建，后来作为社区开源项目进行开发，并于2015年正式发布，2016年正式加入 CNCF, 成为受欢迎程度仅次于 Kubernetes 的项目。它的架构图可以查看文稿。从这张架构图可以看出 Prometheus 主要包含以下面几个组件。第一个是 Prometheus Server,是用于拉取 metric 信息并将数据存储在时间序列数据库中。jobs 或者 exporters 是用于暴露已有的第三方服务的 metrics 给 Prometheus server, 比如 statsd, gravid 等，负责数据收集。push gateway 呢是用于短期 jobs, 由于这类 jobs 存在时间短，可能在 Prometheus server 来拉取 metrics 信息之前就消失了，所以这类的 jobs 可以直接向 Prometheus server 推送他们的 metric 信息。Alert Manager 是用于数据报警， Prometheus Web UI 是负责数据展示。它的工作流程大致是 Prometheus Server 定期从配置好的 Jobs 或者 Exporters 中拉取 Metric 信息，或者接受来自 Push Gateway 发过来的 Metric 信息。 Prometheus Server 把收集到的 Metric 信息存储到时间序列数据库中，并运行已经定义好的 Alert 的 Rules 向 Alert Manager 推送警报。 Alert Manager 根据配置文件对接收的警报进行处理，发出告警。通过 Prometheus Web UI 可以进行图形化的展示。 Prometheus 存储数据也是用的时间序列数据库，格式和示例代码请查看文稿。下面这代码代表了位于集群 Cluster 1上，节点为 1.1.1, 端口为 80, 访问路径为斜杠 A 的 ATP 请求总数为 100。 讲到这里，四种监控系统的解决方案已经介绍完了，接下来我们来对比一下这四种解决方案，看如何进行选型。我们从监控系统的四个环节来对比。第一，数据采集。 ERK 呢是通过在每台服务器上部署 Beats 代理来采集数据， Gravid 本身没有数据采集组件，需要配合使用开源数据采集组件，比如 statsd。 TSK 呢使用 Telegraph 作为数据采集组件， Prometheus 是通过 Jobs 或者 Exporter 组件来获取 statsd 等采集过来的 metric 信息。第二，数据传输。ERK 是 Beats 采集的数据传输给 Logstash, 经过 Logstash 清洗后再传给 Elasticsearch。 Gravid 是通过第三方采集组件采集的数据传给 Kabon。 TSK 是 Telegraph 采集的数据传输给 InfluxDB, 而 Prometheus 是 Prometheus Server 隔一段时间定期从 Jobs 或者 Exporter 中拉取数据。可见前三种都是采用推数据的方式，而 Prometheus 是采取拉数据的方式，因此Prometheus 的解决方案对服务端的侵入最小，不需要在服务端部署数据采集代理。第三，数据处理。 ERK 可以对日志的任意字段进行索引，适合多维度的数据查询，在存储时间序列数据方面与时间序列数据库相比会有额外的性能和存储开销。除此之外，时间序列数据库的几种解决方案都支持多种功能的数据查询功能，功能也更加强大。比如 Gravid 是通过Gravid Web 来支持正则表达式匹配， Summarize 求和， Anears 给监控项重新命名等函数功能，同时还支持这些功能的组合。比如文稿中的这个表达式的意思是要查询所有匹配路径 states.open.profile.sin.api.commonsflow 的监控项之和，并且把监控项重新命名为 TotalKubernetes。 而 InfluxDB 通过类似 SQL 语言的 InfluxSQL 能够对监控数据进行复杂的操作， 比如查询一分钟 CPU 的使用率 InfluxDB 实现的事例，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 Prometheus 呢，通过私有的 Prometheus 查询语言，如果要和 InfluxDB 实现同样功能， Prometheus 语句就更加简洁。第四，数据展示。 Graphite 的 TSK 和 Prometheus 自带的展示功能都比较弱，界面也不美观，不过好在他们都支持 Grafana 做数据展示。 Grafana 是一个开源的仪表盘工具，支持多种数据源，比如 Graphite、InfluxDB、Prometheus 以及 Elasticsearch。 ELK 呢，采用了 Kibana 做数据展示， Kibana 包含的数据展示功能比较强大，但它只支持 Elasticsearch。 总结一下，以上几种监控系统实现方式所采用的技术均为开源的，其中 ELK 的技术栈比较成熟，应用范围也比较广，除了可用作监控系统外，还可用作日志查询和分析。 Graphite 是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库存储的监控系统，并且提供了功能强大的各种聚合函数，比如 SUM 函数、 Average 函数、 Top5 等，可用于监控分析，而且对外也提供了 API 可以接入其他图形化监控系统，比如 Grafana。 TSCK 的核心在于它的时间序列数据库 InfluxDB 的存储功能非常强大，而且支持类似 SQL 语言的复杂处理操作。Prometheus 的独特之处呢，在于它采用了拉数据的方式，对业务影响比较小，同时也采用了时间序列数据库来存储，而且支持独有的 Prometheus 来查询语言，功能强大而且简洁。所以从对实时性要求角度来看，时间序列数据库的实时性要好于 ELK， 通常可以做到一秒级别内的延迟。如果对实时性敏感的话，建议选择时间序列数据库解决方案。从使用的灵活性角度来看，几种时间序列数据库的监控处理功能都要比 ELK 更加丰富，使用更灵活也更现代化。所以如果要搭建一套新的监控系统，我建议可以采用 Graphite、 TSK 或者 Prometheus 其中之一。不过 Graphite 还需要搭配数据采集系统，比如 StateD 或者 CollectD 使用，而且界面展示建议用 Grafana 接入 Graphite 数据源，它的效果要比 Graphite Web 本身提供的界面美观很多。 TSK 呢，提供了完整的监控系统框架，包括从数据采集、数据传输、数据处理再到数据展示。不过在数据展示方面，同样也建议用 Grafana 替换掉 TSK 默认的数据展示组件，这样展示效果会更好。 Prometheus 因为采用了拉数据的方式，所以对业务的侵入性最小，比较适合 Docker 封装好的云原生应用，比如 Kubernetes 默认就采用了 Prometheus 作为监控系统。小结一下，通过今天的讲解，你应该知道了 Graphite、 TSK 以及 Prometheus 存储监控系统都采用了时间序列数据库，那么请你思考一下，他们在存储和性能上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下自己的思考。